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分享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小梦想，想开一家自己的小店，卖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放放自己喜欢的音乐，轻松地做一个梦。有人说做梦呢是最廉价的旅行，其实做梦也是夜晚的心灵鸡汤。我们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梦想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凡人，想要开一家小店，不为赚钱，只为感受一种生活状态。来听李宗盛的《凡人歌》。有时候你看电视剧呢，会发现每一个国家的电视剧都不一样。看国产电视剧有个谜说，主角哪来这么多钱买大牌啊？看岛国的电视剧呢，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主角这么好看会找不到对象呢？看印度的电视剧呢，又会想说，他们怎么开始跳舞了？这样的吐槽还有很多。来听容祖儿的《独照》。 消失来弥补，爱上你我看 的苦，没感情的包袱，用执着来报复，你怎能自私做主？我很恍惚， 天气一热的话呢，很多小伙伴就开始吐槽天气，说一整天都在外面，突然好羡慕阿杜啊，我也想躲在车里，真的要晒化了。然后有的人呢想当莫文蔚，说阴天不上班，在不开灯的房间抽烟打游戏。别闹了好吗？来听黄义达的显微镜下的爱情。 葬在城市里，滴答滴，听时间往前去，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延续剧。一封信，一件旧的毛线衣，谁是谁的记忆，拿什么来回忆？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，爱在身后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。 残酷的放大所有爱的原因。遇见你之后爱上你，然后很透明，原来爱是回不去的旅行。亲爱的，让我 知识付费浪潮下呢，培养了这样一批人，对世界格局无所不知，对如何成长突破了如指掌，对各种学习理论套路如数家珍，但是一到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四肢乏力，事情没做多少，心气高到爆，能力没上去也沉不下心来，显得非常的努力，过得异常的艰辛，说的不就是我们吗？莫名的悲伤有没有？来听金海心的悲伤的秋千。影评说，张震的脸呢是写满故事的一张脸，想问一下你的脸上有没有写故事呢？如果写了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的脸上不会有故事，只有美貌。来听任贤齐的小雪。 爱我，让我走开，心疼你当初反复那样你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让我走开，我决心不从旧梦 你

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，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。爱你到底痛了痕迹，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。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。